酱油、或者是 spicy、放点瓦萨比啊，它就各种。你去到那个像有的那种店，它夏威夷有一家那个超市叫 Foodland。然后你去那里的话，它就会有很大一个 counter， 很大一个柜台，有不同的 pokey， pokey 都是那种生的做法，它就会有章鱼的 啊， 然后阿希，然后还有其他鱼，但我 都是生的，然后它用那种酱料给它腌制。 对对对，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spicy 阿希。 哦，就是 spicy， 它就是稍微有点辣，那种瓦萨比那种辣、哦，但它又不呛鼻的那一种， 是属于香辣的那种型吗？ 嗯。很微妙，我觉得怎么去形容呢、也反正你不会真正感觉到就是辣的这种感觉、但是就是有种味道、然后可能不太喜欢吃生食的朋友可以试一下那个的话，因为它就是你味道重的话你感觉不到那个腥味，然后你比较容易接受，接受度比较高一些。然后我们下面就超市里都有饭，你跟他说 Can I have a poke bowl、他就会给你一点米饭在下边热的、 他们还有米饭、 对对对对、然后呢就把那个阿希他就称嘛 quarter pound， 然后四分之一磅或者半磅、他就给你盖到那个饭上，然后就给你一双筷子，而且我跟你说在夏威夷、哪儿哪儿都有筷子， 太好了，这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了 真的特别棒，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就走了、你就可以吃。 我突然间想到像什么炒粉啊炒面啊这些是不是满大街都是？ 我觉得都有 那边泰国菜拍泰 啊，泰国菜也有， 对，越南粉最爱，河粉吃粉、完蛋了，我收不住了。 越南好吃， 越南餐厅就是那个火车头，是不是都已经做得很正宗了？ 他那肉多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吃到腮帮子酸 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想起我们楼下这个，我就不点名了。楼下那个越南粉和那火车头真的是抽条的很厉害，就给了两片肉。 哇，那个那边十二刀吧，可能差不多一份。 12刀一份， 然后就那个肉就盖满了，你看不到粉儿。它端上来你看不到粉。 那我觉得好值啊，这边还好几十呢。 然后夏威夷还有那个比较推荐的，我自己没吃，因为我是回民。他们就会吃那个夏威夷那个猪肉叫什么？想想那名字。Kaula 好像 Kaula， 如果我说错，如果有观众朋友知道的，纠正我一下，因为我不吃猪肉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好像叫 Kaula Pork。然后那个也是特别的有名， 是烧猪颈肉吗？ 是那种手撕的 啊，手撕的，手撕 好像是煮过，然后他们手撕。然后如果你去夏威夷，有几家比较出名的店，它就有那个 Kaula Pork 那个 Hamburger。汉堡什么的、对，你可以吃 那 个，或者是三明治、对、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还有一家叫那个呼里呼里烤鸡， 咦，这个挺， 然后还有在 这个 花 吃过吗？ 这个我没吃过， 没吃过啊、 我感觉我吃过一个假的夏威夷， 对， 我吃过虾饭， 虾饭让他给你们说虾饭，虾饭超 好 吃，在北岸有好多那种 food trunk， 对吧？ 啊、行，我们先说那个烤鸡，烤鸡也是当地的那种做法是吗？ 对，它就是那种，我自己去的话看到过，因为我上次已经吃了虾饭就有点饱了，然后那家店开门时间特别随意，你抓不到， 就是那烤鸡那家店是吗？ 对对对，它是那种一串的，然后就这样摇，对，但是如果是去那家碰不到运气，还有一家可以去吃，叫猫一 Max。 都这家 也是 吃烤鸡， 都在可爱岛，它叫猫一 Max， 但它在欧胡岛，不是可爱岛，说在欧胡岛， 都在欧胡岛。以上我们所说的在欧胡岛去找啊，对 对，因为其他岛的我去吃的我也不是专家，因为住的时间不长，也都是找攻略呀，然后那种。但欧胡岛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住在那儿，我自己就会去搜。 哇，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好多这种 特别多 的， 可以开个专题吗？ 对，我觉得可以开专题了哈。来，花花 一个月一期， 对，一个月。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欧胡岛的吃，然后又有哪家神秘小店？ 对对对，我前方还有好多小伙伴都留在那边，前方发回报道，我在现场为您报道。 是的，又开了一家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餐厅？ 需要汇总一下。 对， 花儿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 是的， 我特别喜欢逛那种夜市， 太好了，我 喜欢。周五啊、周六、周日他们会有定期的这种夜市，因为每个岛都会有这种夜市嘛，然后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。 他那个夜市主要有吃的，有卖东西的， 对对对， 就跟像那个东南亚的夜市那种差不太多，是吧？ 比那个 欧胡岛的，你说那个夜市， 他 那个夜市主要有吃的，有卖东西的， 对对， 就跟像那个东南亚的夜市那种差不太多，是吧？ 比那个 欧胡岛的，你说那个夜市在檀香山的，是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。